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45集。云建威的记忆里更多出现的是那个明亮凉爽的教室，排列整齐的桌椅，桌面是活泼的明黄色，茂密的树影停留在墙上的标语横幅上。那天没有起风，只有云在天上缓慢地漂浮。东南季风从海洋吹向陆地，庞大的气流系统横跨大陆，带来高温和水汽。风的痕迹藏在云里，被从卷子里抬起头的云建威发现，然后成为零碎剪影，构成他人生时刻的彩色画像。中考结束后，云洪洲难得请了年假，与几位朋友商量一起出门旅游，最后商议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巴中落脚，然后自驾走一趟川藏线，再往南进历城游玩。云洪洲特地邀请了齐家，齐高荣和彭林很爽快地答应了。齐齐要忙生意，夫妻俩就把自己刚考完高考的儿子拖上，收拾行李来临安与云洪洲会合。这次一起旅行的有三四家人，都是云洪洲的同事和朋友。大家乘坐飞机到巴中机场落地，来接机的车已经停在机场门口等待。云建威拿着自己的行李箱，和他哥一起走在人群里。云建威的衣着亮眼，橙色大 T 恤，大口袋短裤，潮牌运动鞋，戴着个很酷的黑色鸭舌帽，手腕上还戴一个他爸给他买的新款运动手表。他只一手拿一个贴了花花绿绿贴纸的行李箱，背包背在他哥身上，水壶也挂在他哥身上。齐峰穿着一身和云建威身上同款的黑衣短裤，一路形影不离走在云建威身边，好随时给他弟拿水拿零食。有齐峰同行，云洪洲根本不用担心云建威跑不见或者是没被照顾好。大人们一开始都没看出来齐峰是个会照顾人的孩子。齐峰从小太专心念书，另一大爱好就是钻研花鸟鱼虫，在人际交往这方面颇不上心。说实话，那年暑假云建威被送到齐家暂住，大家心里都默默捏了把汗，担心一个孩子太娇贵闹腾，一个孩子又太沉闷不言，怕两个小孩处不来。云建威当然不知道大人们想了多少，他放了暑假彻底自由，还能和他哥一起出远门玩，简直没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夏天了。他来巴中之前还担心自己吃不习惯这边的菜，结果来了以后发现这边的百菜百味，从街边小吃到堂上宴席，好吃的东西多到让人眼花缭乱。云建威成天拉着他哥吃喝玩乐，好不快活。一行人在巴中待了几天，而后自驾上川藏线，随着海拔越高，气温降低，紫外线变得更加强烈。车队中途休息的时候，云建威还要在车里穿好防晒服，戴上帽子把自己遮严实，才肯下车放风。车行驶在公路上的时候，云建威大多时间都窝在他哥腿上睡觉。车是七座大越野，底盘高，车型霸道，车内空间非常大，比普通的车行驶要稳定。云建威没有出现严重的晕车反应，只是很容易犯困。齐峰就把枕头垫在自己腿边让云建威枕，在他睡觉的时候给他盖着薄毯，再把人搂着防止他摔下去。有时候云建威半梦半醒，睁开眼睛感到车窗外的风吹拂过他，他稍微转过头就能看到他哥安静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风景。从下往上的角度可以看到他的喉结、下巴、鼻梁、 和纤长的睫毛。云建威就躲在毯子和齐峰围造起来的暖窝里，看窗外湛蓝若水滴的天空，车往前行进，天空仿佛也是没有尽头。风带来高海拔的寒意，他哥的手始终放在他的背上，将他牢牢搂在怀里。车队经过草原上的一个小县时，准备歇一晚。然而整个县转了一圈，竟是没有一家宾馆有空房。再一打听，原来县里现在正要举行摩托车节，全国的摩托车爱好者都涌入了这个小县城。当天已是傍晚，再要出发去下一个县城还有几百公里。一行人沿路询问，直到天都黑了，终于有一家当地的人愿意让他们住进自家。男主人领着他们回家，那平房屋子不小，装饰颇有藏民风格。大人们寒暄聊天，才知道这房间里的织物都是从尼泊尔运来。家里还有位老人是寺庙里的唐卡，想来还是县里的富裕人家。天黑以后，屋里只点了油灯，这家人把全部地铺抱出来，铺在屋里最大的一个空房间里，铺了十几床，勉强能让所有人睡下。藏民们听不懂普通话，只有一青年会点汉语。云洪洲领着云建威去问有没有水可以洗澡，男主人半懂不懂，带着父子俩到后院，给他们看水缸里积蓄的水，水面上浮着灰尘和沙粒。云建威只好打消想洗澡的念头，只倒点矿泉水勉强洗干净手和脸。地铺都是手工织的硬羊毛毡，扎得云建威坐在毯子上翻来覆去半天，直到关灯后才不情不愿地躺下。那毛毡铺子常年堆在柜子里，又潮又硬，云建威哪睡过这种铺子。等周围人全都睡熟了，他还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熬夜。后来实在忍不了，翻身去找大哥。他本来不想找大哥，在外人面前多少想表现得成熟点，奈何环境实在恶劣。云建威掀开被子，尽量不发出声音地往隔壁齐峰被窝里窜。齐峰本已睡着了，睡梦中突然被拱被窝，下意识抬手把人搂住，醒过来感觉到云建威在自己怀里乱动。 睡得不舒服？ 他睡醒时声音低哑，云建威小声嗯一声，齐峰就把胳膊给他垫在脑袋下面，让他半边身子都躺在自己身上，手也搭在自己腰上，有个大抱枕垫着自己。云建威这下舒服了，抱着他哥睡熟。他们没在高原上待多久，云建威既吃不惯味重的烤肉和面膜，又受不了强紫外线的照射，还有早晚温差大，坐车路途太久等等让他不习惯的因素。还没过几天，眼见着人就快蔫了，云洪洲只得赶紧把人带下山往历城去。虽身体多受折腾，总体来说云建威还是开心的，毕竟天天和他哥待在一起，还拍了不少照片。到历城时，他们住进一家民宿，民宿的老板是云洪洲的大学同学，特地把几个大房间留给他们一行人住，还请来巴中的厨子做饭，做导游带他们去泸沽湖看花，逛古城吃小吃，晚上就去江边的小酒馆坐着聊天。也是在历城里停留的这些天里，齐峰的高考成绩出了。成绩是早上九点出的，云建威和齐峰睡一个房间，一大早就借了老板的电脑，紧张兮兮等在屏幕前，身后还有同样紧张等待的大人。只有齐峰本人慢悠悠在楼下吃过早饭，提着早点上来投喂云建威。成绩详情页面刷出来的那一刻，几个人都睁大了眼睛。